好，欢迎来到我们每个星期一晚上说书时间。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维摩诘经》。上一次讲到，在这个毗耶离，安罗树园啊，这个精舍，佛陀有一个很盛大的法会，那么好多人参加啊，这个包括当地居民，就是跟佛陀啊住在一起的这个8000大比丘众啊，然后还有很多的客人。那客人包括谁啊？包括有菩萨啊，来这边的就有32000啊，好多人哎。然后除了菩萨啊，还有这些天龙鬼神等等这些护法，天龙八部啊，那么还有这些大梵天王，这天界的这些大王。还有谁啊？还有这个我们人世间的啊，有这个和应该讲的比丘尼啊，然后还有在家的这个有出家的，还有在家的优婆塞、优婆离等等啊，好多人来参加这个法会。好，上次就讲到这边是吧？我们今天啊接着说，那么上次哦还讲到就是佛陀啊。坐在这个中间啊，这所有法会的这人实在太多了啊！你看光菩萨就30000多人，再加上这所有的人，我看10几万人是起码跑不掉的啊。那么佛陀在中间啊，这所有的人呐、啊、就围着佛陀啊，这个法会就现在就开始了。那么我们就翻把经文翻到这个尔时。毗耶离城有长者子名曰宝鸡这边开始好吗？我们今天从这边开始讲啊。好，尔时毗耶离城有长者子名曰宝鸡，与500长者子俱持七宝盖，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各以其盖共供养佛。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是这个法会呢，其实是这一群长者子。他们共同来请的这个法会、哦、其实法会一般呢、啊，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像我仁波切，我们就是会有人要请法、哦、就会有一个法会。那法会里面有各种仪式，那每一次都不太一样。那这一次呢，是有那么一个长者子。先讲一下长者啊，这个长者，不见得是老年人，老年人啊，可以是长者，但长者不见得是老年人。在这边啊，反而是在讲。很多很有名望，而且通常都是很有钱的，很富裕的这些大富长者，你看大富长者，所以啊，那长者子是什么呢？就是大富长者的儿子，用我们现代的人来 的话语来讲，就是富二代。哦，但是这一群富二代啊，这个并不是说无所事事，那游手好闲的。这些富二代很多都是家里环境很好，但是自己呢很有学问哦，那么修行也很好哦，那么都是一些佛的学生或者跟着佛啊学法等等。所以有那么一个长者子啊，叫做宝鸡。所以宝鸡呢是这个法会的一个主要的人物，但是他也只是在第一品啊，出现。那么我们上次有讲过，到了第二品啊，才真正的我们的主角维摩诘先生才出来。那么在第一品呢，现在还是在那个法会当中，我们还会再经过一点时间呢、啊，把这个法会讲完之后，那个精彩的部分就慢慢会出来了。那么这个宝鸡啊，除了他自己以外，还有另外500，就跟500个，一共有500个这样子的长者子，他们呐、啊，每一个人呐、啊，都带着一个要给佛陀献贡品啊，他们每一个人都准备了一个七宝盖。那个盖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应该看过啊。就是说，我们那个也是藏传佛教，有没有看过那个仁波切他们在做法会的时候啊？那一定要是这个位阶非常高的仁波切，他们头上有一个很多是黄色的一个盖子哦。当然，他们那个是布盖，可是呢，这边就是类似这种概念，是供给这个地位非常尊贵的哦，这个大修行人。但是这边呢，他可能这个宝盖，因为这些是大富长者子嘛，他们那个宝盖上面啊，都是布满了这个金银或珍宝，不要讲金银财宝，听起来很怂啊，很俗气，都是一些珍宝啊、哦。这个珍宝就来供养给佛啊，每一个人呢都是用他们的头啊，这个是印度对佛的一个很尊贵的一个礼啊，很高的一个高规格的礼，就是拿自己的头额头啊去顶礼佛的脚趾头啊、哦。那么顶礼之后呢，再把他们的宝盖啊献给佛。好，那这边精彩的来了。 发生什么事情呢？佛之威神令珠宝盖合成一盖，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如果你光看字面上就是佛啊显他的这个 威神力、或者显他的这个大神通力，让500个宝盖忽然合成一个宝盖，而且还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宝盖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如果啊同学们你没有学过空性，那在这个点上面你就只能把它当成一个神话故事来看啊，就好像你只能把它当作《西游记》啊，这些东西来欣赏。但是，如果你真学过空性的话，你应该知道这句话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个场景，你有没有办法去 picture？ 你有没有办法去 imagine？ 500个宝盖，唰的一下合成一个宝盖。而且三千大千世界，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为什么说学过空性啊？你应该觉得你应该要了解到这个场景完全是有可能是真实的。第一个，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佛经啊，佛经是讲述当时发生的事情，佛跟他的学生或 当场其他的弟子或任何的来宾们对话的记录，而且非常真实的记载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这一句话是真正记录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你说那真是奇了怪了，这500个伞盖怎么可能忽然就变成一个伞盖？而且重点是，它就算变成一个伞盖，怎么可能覆盖三千大千世界？首先我们要再讲一下什么是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并不是说有三千个大千世界啊。一个所谓三千大千世界，其实它就是一个佛的教化区哦。释迦牟尼佛他有他的教化区，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呢？其实是说，哎，我们啊所生活在这个世界啊中间啊，你大概去稍微有个概念吧，中间有个须弥山。那么须弥山呢，东西南北啊都各有一个大洲。像我们啊所生活的这个地方叫做南瞻部洲。可能有听过吧，南瞻部洲。南瞻部洲我这边就是真的就是群魔乱舞啊，这个非常很多的浩劫，反正很辛苦的一个区域，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区域。所以你看一个须弥山啊，东南西北各有一个洲，这样子啊合在一块儿才叫做一个小世界。1000个小世界呢就是一个小千世界。再来1000个小千世界呢就合成一个中千世界。那么在1000个中千世界呢就合成一个大千世界。所以其实一个佛的教化区啊就是一个大千世界。那么因为有小千、中千、大千，所以才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哦，并不是有3000个大千世界。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大世界，就是一个佛的教化区。那这整个500个伞盖合成一个，就把这整个三千世界这个盖住了。那你说不可能，但是哦，其实我昨天反而觉得很有趣一件事情啊。你有没有想到去回想你自己的梦境？在梦境之中啊，其实你可以把一头大象就放到一个房子里面，或者你在这个 moment， 你在某一个场景，到下一秒钟啊，你就立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你在中间是不需要坐车子的。所以在梦境里面啊，其实是没有任何时间或者空间的概念，根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障碍。我昨天就做了一个很好玩的梦，不知道怎么，我很少做梦，昨天做了一件很有趣的梦。我梦到一个大象上身上有一个老虎骑在一个大象身上。哦，那老虎叫大象要到哪里去？然后我跟那老虎讲说，你可不可以，我也想骑大象，你可不可以下来让我骑？那个老虎说不行。他要骑，这后面都是无厘头的内容啊，我也不记得到底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今天不知道是不是要上课，我就回想，对啊，在那场景里面，老虎、大象跟我好像身体大小也差不多啊，没有人去想说，哎，这三个东西能不能放在一起？那我跟老虎两个为什么可以讲话？你就去想，当你证得空性，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梦如幻的时候，我们这整个世界它就是在一个梦境里面。所以在 split second 500个伞盖变成一个伞盖是完全有可能的，而这个伞盖又可以覆盖三千大千世界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根本没有时空的限制。 但是你要能够接受这一点，知道这是真正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你必须了解这是空性。你要证悟空性，你在这在佛陀的加持之下，你就有机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景象。哦，那当然，这边还有一个比较深的法义。什么样的法义呢？就是说500个伞盖变成一个伞盖，其实就是说一为无量，无量为一，这个概念比较深。大概我们稍微讲一下好了，就是如果你学过楞严经，你知道缘这个叫做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什么意思啊？所有的万法体性空寂，所有的万法体性都是空寂，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但是它会随缘显不同的虚妄相，这个就是无量。所以它的体性是只有空寂，是只有一样一个面相，但是它会随缘呈现不同的相用，这就是无量的相用。所以这就一为无量，无量为一，性相一如，这个是比较深的法义，我们今天就不再多说了。因为我们说第一次我们讲这个维摩诘经，我们就只讲最基础的东西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哎，佛显神威，他首先就要让你知道说，在空性的你证悟空性，这个就叫做真空妙有，根本完全超过了超越了时间跟空间的一个障碍，根本没有这样的障碍。哦，完全没有时间跟空间的概念在这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第一步先出来了，哦，然后再来，他说此世界广长之相，悉于中现，不但覆盖了3000大千世界，而且这3000大千世界里面所有的景象全部都 reflect 在映在这个宝盖上面，哦，又此3000大千世界，诸须弥山、雪山、木真灵陀山、摩诃木真灵陀山、香山、宝山、金山、黑山、铁围山、大铁围山、大海、江河、川流、源泉及日月星辰、天宫、龙宫、诸尊神宫，悉现于宝盖中。哦，人界、天界所有一切的相貌都在这个宝盖之中。这边啊，是在讲凡夫的境界，六道轮回里面都是凡夫，凡夫的境界。那除了凡夫的境界，还有圣人的境界呢？还有啊，有十方诸佛，诸佛说法亦现于宝盖中。哇，这个十法界、十方这个十方诸佛，他们在讲经说法的情况也完全映现在这个宝盖之中。不知道你们看到这句话有没有一点印象，说哎，感觉好像似曾相识。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在讲阿弥陀经的时候也是说，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啊，里面所有的那个树叶都可以，你在那树叶里面也都可以看到三千这个十方啊，十法界或十方诸佛他们讲经说法的情况。哦，所以你看这个法会一开始佛就先显神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空妙有，你证得空性的情况之下，这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哇，那这个时候尔时一切大众睹佛神力，叹未曾有。哇，觉得实在太稀奇了哦，这个随喜赞叹，所以所有的人啊都合掌礼佛，瞻仰尊严，目不沾舌，每个人都惊呆了。哦，这个时候啊，长者子宝鸡就出来了。哦，长者子宝鸡即于佛前以偈颂曰，所以这个时候啊，这边有一段，这一段经文呢，就是长者子他那个宝鸡啊，他做了一首偈，那么去其实是赞叹佛陀。这首偈啊，还不长还不短呢，我们呢就花一点点的时间，就是很快的过一下，因为这只是长这个宝鸡啊他眼中的佛陀啊。哦，大家要记得这个宝鸡呢是富二代啊，虽然有修行，但是毕竟修行的功夫并没有这么高，所以这只是从他的眼中啊去看佛陀。哦，所以我们看看啊，这个长者是宝鸡啊，这个一个凡夫的眼中啊，佛陀是什么样子一个人物啊。他说目净修广如清莲，心净已度诸禅定，久积净业称无量，导众以及固其手。他说佛陀啊，你的眼睛啊有如清莲，你的面貌呢是这么的清净庄严，你的心啊也是这么的清净， 已经超越了一切的禅定。当然这些啊都是因为您的修行啊已经成就了清净无量的这些功德，所以你才有这样清净的心，清净的长相。那么你啊带领着所有的众生出生死正涅槃，所以我在这里要向佛陀尼顶礼啊。既见大圣以神变普现十方无量土，其中诸佛演说法，于是一切悉见闻啊。这边就是在讲刚刚这个500个伞盖合成一个伞盖，3000大千世界里面所有的景象，以及十方诸佛说法的景象都映现在这个宝盖之中。法王法力超群生，常以法才施一切，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以于诸法得自在，是故其首此法王。法王这两个字啊，通常啊，即使是在今天的这个宗教界，也是在指不管你是哪个教派，是最尊贵的，等于最上层的那个首领，才能称之为法王。所以这边的法王啊，是在讲佛陀。那你说为什么叫法王呢？不是说要万法平等，怎么又来了一个王呢？他真正的意思是说，因为佛陀啊，或者这些明心见性大修行人，他已经证得了万法无生，知道所有一切，这整个宇宙人生啊，根本就是如梦如幻，在一个梦境里面。所以他已经不被这些法，任何一法所束缚，他已经完全脱离了这个法的障碍，所以他称之为法王。在法王其实真正意思就是在万法，一切万法上面已经得到了自在。当然他的这个法力啊是超越所有的众生。那说佛陀啊经常这个是用财布施啊，或者做法布施，布施一切的众生。而且他对于一切的因缘所生法，他能够善加分别。而他的心呢却一直安住在真如当中。这个第一义啊讲的就是实相，就是真如。所以其实就是说佛陀啊他是如如不动，但是呢对于所有的一切因缘所生法呢，他能够在平等之中见差别。所以就说啊，这个法王啊已经在诸法上面得自在，所以我要向佛陀老人家您顶礼啊。说法不有亦不无，以因缘故诸法生，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亦不亡。这个地方啊就是在赞叹说这个佛啊说法不着有也不着空啊。那么佛啊他也是知道这个一切因这个一切所有一切的法皆是因为因缘所生啊，虽然当体即空，但是呢他会随着因缘虚妄显象啊。所以你看啊，从圣意的角度来讲，从空性的角度来讲，没有我，也没有所作，也没有所受，就是没有能，也没有所，三轮体空。记不记得我们说，没有，如果从菩萨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能说法的菩萨，也没有一个被，或者没有一个能度的菩萨，也没有一个被度的众生，也没有度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同样的概念，没有能，没有所。但是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从相用的角度来看，善恶业报因果它还是都在的。就是你在还是在演舞台剧啊，你在舞台剧里面，你在演戏的时候，那没有办法，那善恶因果它好还是都在的，没有消失啊。但是舞台剧是不是真实的？不是，它只是一个舞台剧，它不是在我们真实的生活里面所发生的。好，那么始在佛树立降魔，得甘露灭绝道成，以无心意无受行，而悉摧伏诸外道。这边呢、就是在赞叹啊，其实也是在讲述啊，就佛陀啊当时是在菩提树下成道啊。那在菩提树下他经过了一连串的这个应该叫做试炼或者是考试模考，他用他的慈悲心啊降服了诸魔这些魔君啊。 最后呢得到了如甘露般的这个涅槃啊，这个用甘露啦来形容这个极灭之道啊。那么那佛陀已经证悟了五蕴皆空啊，其实他证悟万法无生啊，所以之后他还能够摧伏所有的外道啊，他的那个辩才无碍，没有任何的外道能够跟他对抗，所有的外道最后都被他收服。再来呢，三转法轮于大千，其轮本来常清净，天人得到此为证，三宝于是现世间。三转法轮大家应该都听过，一般来讲啊，我们说三转法轮呢、啊，是在讲佛的三时说法啊，初时讲苦集灭道，第二时呢讲空性，第三时呢讲这个直指心性啊实相。那么在这边的这个三转法轮呢、啊、并不是在讲佛的三时说法，因为在讲苦集灭道的时候其实也有三转法轮，就是佛陀啊在初时教法，初时的那十二年，前面的那十二年在跟小乘人啊，或者其实所有的这个他的这个弟子啊在讲四圣谛苦集灭道的时候啊，也有三转法轮啊、哦，所以有两个三转法轮。那么在这边所讲的呢是四圣谛，就是在讲初期的时候的三转法轮。那三转啊，苦集灭道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啊、哦。我们在讲心经的时候说这个苦啊就是现在我们尝的苦果，那个集呢，集啊就是造成苦果的那个因，那灭是什么？就是最后那极灭的状态。那道呢，就是你要去修行啊。所以你看哦，这四个它是刚好倒过来，其实应该是先有极再有苦嘛，先有道再有灭，但是它是把它倒过来，叫做苦极灭道啊。先跟大家复习一下。那么当时三转法轮呢，第一转呢叫做世转，世是什么？就是表示的是，哎，先跟大家讲什么叫做苦集灭道。那第二转呢，叫做劝转，就是劝大家，哎，你要去修啊，哦，你要去修四圣谛啊。那第三转呢，叫做正转，就是说，哎，我要你修，但我也已经修成了，这个是绝对可以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苦集灭道，佛陀就跟他的这些弟子讲说啊，此是苦，汝应知，此是苦，我已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集，我已断，此是灭，汝应证，此是灭，我已证，此是道，汝应修，此是道，我已修。你看看这是什么样的气魄，他告诉你，我不但告诉你你得做，而且我告诉你我已经做到。所以天人这所有的这些修行人啊，都因此而证得三宝，讲的是什么？佛法僧也因此而出现于世间啊！这个是在讲赞叹佛陀当时在讲苦集灭道的时候、啊、他的功德。以思妙法济群生，一寿不退常寂然，度老病死大医王，当理法海得无边。哎，我们经常啊在看到佛经啊会用医王，就是医生啊，医王，医生中的王啊，来，就是最厉害的医生来形容佛陀。这个一般的医生啊，只治病啊，就是我们生病了去看医生，哎，医生把我们的病给治好了。但是佛陀治的是什么？佛陀治的是老病死，哎，不但把你生病的问题解决了，还把你老跟死的问题给解决了。你就说哪有这么厉害？怎么样可以解决死的问题啊？老先不说了哦，还可以去那个医美，吃个什么回春药，那死怎么解决？所以最简单的方法，你如果不生，你就不会老，也不会病，也不会死了嘛。所以佛陀真正治疗你的方法，就是告诉你，我啊，就帮助你，让你不用再回到三界六道里面来受生了。你不生，你自然就没有老病死。这个是最怎么讲啊，这个才是最 ultimate 的一个 solution， right？ 就是把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哦，所以用医王啊来形容佛陀，你不要生， 所有的问题也都没有，毁誉不动如虚弥，于善不善等以辞，心行平等如虚空，孰闻人宝不敬诚。这边是在讲啊，众生对佛陀啊，不管是回诋毁啊、毁谤，或者是赞美，佛陀的心呢啊，也是如如不动，不会因为你说了他的不坏话，哎呀，他就动气，或者你赞美他，他就这个开心啊，不会的。也就是说，佛陀啊，他不会被外境所动摇啊，如如不动，不取于相，《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很重要啊。但是呢，他于善或不善的众生，不管你说这个众生是善还是不善，他都一样平等的慈悲，或平等的慈这个要慈悲喜舍去对去对待，他对众生是没有任何分别心的，这个很重要啊。他内心如如不动，然后他以平等慈悲去对所有的众生，佛陀的心啊就有如虚空，能够包容一切万法一切的众生。那还有谁听闻或认识了这样子的一个人中至宝会不予以致敬呢？好，接下来今奉世尊此为盖，于中现我三千界，诸天龙神所居宫，前达婆等及夜叉，悉见世间诸所有实力哀现是变化，众睹稀有皆叹佛，我今起手三界尊。就再讲一次，又再讲到刚刚那个伞盖的事情，因为太惊讶了，太赞叹了，所以就再讲一次。所以我在这边要提醒大家，这个佛经是记录当时所发生一切的事情，包括每一个人中间的对话，所以这里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它是一个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只是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机缘啊，没有这个福报或机缘在现场看到这样一个景象啊，这个必须要真的是要有一些机缘，你要在佛陀这样子的加持之下，你才有办法看到这样子的景象。但是我们今天的福报也只能在书里面看到当时的记录，但是你就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录。举凡你念过空性，学过空性，你要知道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大圣法王众所归，静心观佛米不心，各见世尊在其前，思则神力不共法啊。在讲这个法王啊，也就是我们这个佛陀啊，没有人看到佛陀啊，是心是不生欢喜的。而且 amazing 的地方是说，哎，佛陀他这个不共法，不共法是什么啊？就是说，哎，他这个是特有的一个功德或一个法力啊，跟菩萨呀、跟二乘人呐、小乘人呐，或跟我们凡夫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你去想想看，当时这个场面有多大？哇，这个我看好几十万人、十几万人，这是跑不掉的。但是每一个人都觉得世尊，就是世尊讲的，就是佛陀，就是在他前面，就是在对着他讲法。你说是不是很奇怪？他就有这个力量，能让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觉受啊！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皆为世尊同其语，思则神力不共法。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个随所解，普得受行获其力，思则神力不共法。佛以一音演说法，或有恐畏，或欢喜，或生厌离，或断疑，思则神力不共法。这边是在讲什么？这边呢，就是在讲说，其实佛陀就是这样子的讲法。但是呢，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众生听到，大家听到同样的一段法，每一个人啊所得到的这个感觉的都不一样。每个人很奇怪啊，都觉得佛陀就是站在他前面对着他讲，好像这一段法就是在对着那个人讲，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感觉哦。然后有的人啊，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各自的利益，有人呢，哇，会心生恐惧。什么恐惧？不是对佛法恐惧，而是知道说，哇，这个六道轮回啊，非常的害怕啊，所以我希望对这个会心生厌离啊，那个对因果啊，这个会加以了解，所以我知道不能做坏事啊， 啊，那么还有有些人呢，心生欢喜，这个欢喜当然就是对于佛法心生欢喜。那么有些人呢、啊，可以断疑，哎，他心中可能原来有一些疑问，那现在呢，这些疑问呢，就全部被回答了啊。起手实力大精进，起手以德无所谓，起手助于不共法，起手一切大导师。那个宝鸡啊，就对佛说啊，真的是要向您顶礼啊。为什么？佛陀啊，我们这边讲精进，每一个这个佛啊，都有他的一个特色。释迦牟尼佛啊，是勇猛精进出了名。哇，他那个精进的修行啊，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就，他超越他之前的老师同学啊，很短的时间成就，他愿意苦修啊，所以他的这个精进力啊，让他得到了实力。的实力就是佛的十种功德啊，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自己上网去查。那么佛的十种功德得到了这个四无所谓啊，这个大的辩才，那么永远安住在十八不共法之中，是所有众生的大导师，所以要跟佛陀致敬。其手能断众劫福，其手已到于彼岸，其手能度诸世间。其手永离生死道，这边是在讲佛啊，自己已经把所有的烦恼都断掉了啊，早都已经到了彼岸，就究竟涅槃的彼岸，而且还度世间所有的众生啊，让大家也能够离开生死之道，所以要向佛陀敬礼啊。最后这一小段啦，最后啦，悉知众生来去向，善于诸法得解脱。不着世间如莲华，常善入于空寂行，达诸法相无挂碍，其手如空无所依。这边就是说，这个如恒河沙般的众生啊，这么多的众生的起心动念，所有的因果业力，为什么来这里，以后会去哪里，这所有的一切，如来啊，悉知悉见。而且呢，完完全全的，因为已经理解到了万法无生，所以啊，完全没有任何的挂碍。这个就是我们又是在讲说这个法王于万法上面自在啊。所以这整段啊，就是在这个是宝鸡对于佛陀的一个赞颂啊。我们到这边呢，就一个小小的段落，终于啊，把第一品前半啊，就是开场的地方讲完了。那么我自己觉得从现在开始这个经文就开始真的比较有意思了就真正这个经文都蛮意义都蛮深的了。虽然我们说最精彩的部分可能要从第二品开始慢慢越来越精彩，到第五品是高潮开始但是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已经很多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学习很多东西了。好，我们刚刚有讲啊，这是一个法会。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宝鸡跟这个500个长者子献了这个供养供养完了之后，佛现神机，然后之后呢，宝鸡又做了一首这个偈这个去赞扬佛陀。那么现在开始了，下面又发生什么事情啊？儿时长者子宝鸡说此偈已，薄佛言：世尊，是500长者子皆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闻得佛国土清净，唯愿世尊说诸菩萨净土之行。这个时候啊，宝鸡已经这个他的这个做的这个诗啊，已经念完了就跟他当然不是光献供养作诗而已啊，接下来他要问他想问的问题啊。他说第一个先说，哇，这个世尊，你刚刚现这个神威啊，就是这个500个宝盖变成一个宝盖，你知道吗？当你现这个神威啊，我们500个长者子啊，我们这500个人啊，全部都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本来还没发呢只是一般的这个富二代来给这个有大人物来，佛陀来了献供养而已。他说，当我看到了你这个神威啊，真正我们就对空性有所理解了，那我们都发了这个无上正的正觉。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想修大乘啊，每一个人都想成佛啊，每个人都想觉悟啊，因为刚刚你那个场景实在是太精彩了没有办法目瞪口呆， 只能随喜赞叹。那么那现在呢，除了我们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还想请佛陀再跟我们多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他说，哎，我们啊都好想听听啊什么是佛的净土。哎，哦，我们都听过这个西方啊，可能有阿弥陀佛啊，西方极乐世界，东方啊，可能药师琉璃光啊，又有什么各种不同的净土。那我们现在呢，就在娑婆世界这个秽土当中，佛陀，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那净土啊，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啊？或者怎么样才能到那净土啊？能不能跟我们多说一些啊？啊、哦，佛言：善哉，宝鸡。乃能为诸菩萨问于如来净土之行，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于是宝鸡及五百长者子受教而听。佛陀说，哎，问得好哦，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哦，你能够为以后这些发愿想要修大乘的这些、菩萨们、问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你仔细听啊，我现在就为你们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啊、哦。那这个时候啊，所有的宝鸡跟五百长者子就在那里站着哦，好好的要听佛陀来解释这净土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哦。所以这边有很重要的一句话，请你们把这句话画下来。佛言：宝鸡啊，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啊。这个东西啊，跟我们认知肯定不同。我们现在认知是什么？哎呀，我们在娑婆世界是这秽土当中啊，哦，真的这个秽土就是真的是很糟糕哦，阎浮提众生这个难最难度化的众生，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在这个地方。那净土肯定在秽土以外，哇，有一片很棒的净土啊，这个我非常向往。但是佛怎么说？他说：“宝鸡，我告诉你，众生在哪里？佛的这个或者是菩萨的净土，它就在哪里？这个佛土，或者你看到国土，或者是净土，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所以佛告诉宝鸡说：跟你说，众生在哪里，佛土就在哪里。绝对不是要把娑婆世离开了娑婆世界，我才能找到一个清净的地方，不是这样子的哦。你必须要有众生啊，你才能够成就你的净土啊。也就是说，众生的秽土其实就是菩萨的净土，跟你在处的地方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什么有关？跟你的心有关啊。众生为什么在这娑婆世界他看到是秽土？因为众生充满烦恼嘛，他充满了分别，充满了执着，那个我执把他自己逼得要上吊啊。没办法，你知道你的执着啊，你的我执，你逼死的不是其他人，你逼死的是自己。所以你完充满了烦恼，你看到的怎么不会是秽土呢？菩萨不一样啊，他的心清净，他没有烦恼，也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所以他就算在你的秽土，他看到的还是净土。大家能明白吗？所以并不是心外，应该不要再，应该说不要心外求法。所以你在秽土还是在净土，其实是跟我们的心有关。如果这样子听不明白，我就再举一个比较更简单的例子。每次都上课就跟大家讲，因为我不喜欢吃榴莲，但是很多人觉得榴莲的味道很棒。那我们今天就放一个榴莲在我的前面，跟另外一个爱吃榴莲的同学的前面。我看到的是什么？是秽土。他看到的什么？是净土。就是这个意思，跟你吃什么、看到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都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业力会决定我们的感受哦，所以这很重要啊。众生在哪里，净土就在哪里，千万不要离开了众生去找净土，那你这净土一定找不到哦。所以接下来呢，就继续解释刚刚这句话。所以我说啊，这个经文从这边开始要开始精彩了啊。所以者何？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因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国土，随诸众生因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看不看得懂啊？看啊，在哪里可以度化众生，哪里就是菩萨的净土。 在哪里可以调伏众生，能够度化众生，那里就是菩萨的净土，或者就是我们讲的诸佛菩萨的净土。在哪里可以让这个众生入佛之见，入佛的智慧，能够得到究竟的涅槃，那那个地方就是菩萨的净土。在哪个地方能够让那众生升起菩萨根，或者发菩提心，或愿意修大乘最后成佛，那那个地方就是菩萨的净土。所以菩萨的净土有可能是在恶鬼道，也有可能是在地狱道，根本不重要。在哪里能够度众生，他的净土就在哪里。他的净土，他在任何地方都是净土，因为他是心，他的心是清净的。而我们呢，你就算把我们放到哪个净土，它也变成了秽土，因为我们的心不清净啊，懂吗？所以者何？菩萨取于净土，皆为饶益诸众生故。所以啊，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建立佛土，或者是建立这个国土，或者是净土，不为其他，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你也只有，或者是菩萨也只有在度化众生、利益众生的这个过程之中，他才有办法成就他的佛土。哦，所以这边有一段很精辟的解释哦，他说，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若于虚空，终不能成。哦，有一个人啊，他如果想要在这个地面上，一个空地上面，一个大地上面哦，去建造一个宫殿，那随便，你只要有土有沙有水和在一起，这个宫殿就造成了。但是如果你在虚空，你想要造一个宫殿，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这个比喻啊，这个众生啊，就是这一片虚，这个虚，这个叫怎么讲，这片空地，只要有众生的地方，你可以随意建立你的国土。但是虚空是什么地方？虚空就是没有众生的地方，你不可能建立你的佛国土。所以最后你看，是不是我们说行菩萨道，你想成佛，因为要成佛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佛国土嘛，那你没有众生就不会有佛国土。这就是为什么小乘人他永远没办法成佛，因为他没有跟众生结缘啊，他是在虚空之中建立他的宫殿，终不能成。哦，所以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土，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这边就是在讲，你要在利益众生的过程之中，你才有办法建立你的净土。而小乘人呢，他就是在空中，在虚空之中建立他的宫殿，终不能得。哦，所以刚刚所讲的这一段啊，这个净土啊，是一个总纲。刚刚就是告诉你说，哎，你要在哪里才能够建立你的净土？净土是在哪里呀？哇，原来众生在哪里，净土就是在哪里。那么接下来呢，是在讲细节。哦，我们稍微讲一部分好了。这个啊，就是讲的比较细的哦，告诉你，哎，众生在的地方就可以建立你的国土，但是要怎么建呢？哦，这个地方就是比较细节。他说，我们看看啊，我们看先看一部分的经文，宝鸡当知，执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不显不产，这字念产，不产众生，来生其国。哦，执心啊，就是你的净土。什么是执心？就是一个清净，不要分别执着，一个正直的心，哦，不要弯弯曲曲走小道的心。执心就是道场，哦，所有的菩萨必须要发心，要执心，你才能修行。你执心啊，这样子的菩萨，你有这样子的功德啊，那么跟你有缘的众生啊，等到你佛国土成就的时候，这些众生就会过来啦。那什么样的众生会过来？也就是执心的众生才会过来。那些喜欢谄媚、喜欢说谎、喜欢骗人的众生啊，就不会跟你感应道交，就没有办法来到你的国土。 所以很重要，执心是菩萨净土。再来呢，身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的时候啊，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国。不但你要执心，还要有身心。身心是什么？就是我对佛啊，对于佛法有非常强的信心，而且我发愿啊，我非常强的信心，所以我非常深的愿力，我发愿我要成就所有的功德。那你以后成就的时候啊，跟你感应道交这些功德具足的众生，哎，他就会来到你的国土啊。再来呢，菩提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大乘众生来生其国。哦，所以你看，不但执心，然后要身心，然后最后呢，你要有菩提心。哦，那当你发菩提心，那么这个时候，以后所有发菩提心，这些大乘的修行人就会来到你的国土，而不是一些修小乘的人过来。哦，好，那再来呢？好，我们再讲一点好了。布施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所以不但啊要发心，而且还要修行啊。布施啊，就是第一个，这边讲的开始讲六度咯。你看，你要行布施，不管是财布施也好，无畏布施也好，法布施也好，那等到你成就你的佛国土的时候，这些能舍的众生，舍是什么？就是布施啊，就是把我的东西给别人啊，能够这么样的没有贪念，这样子能够舍啊，断舍离这些愿意平常行布施的这些众生，他们有成就，哎，就会来到你的国土。再来呢，持戒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行十善道满愿众生来生其国。所以这个菩萨他平常也要持戒啊，他能够持戒持好之后啊，他的佛国土成就，那些修十善道的啊，或者是远离十恶的这些众生，哎，他们如果修行圆满，就会来到这个菩萨的国土。忍辱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32相庄严众生来生其国。我们说忍辱啊，如果修得好，那相貌非常的庄严啊，32相80种好，这些都是相貌庄严的形容。为什么忍辱相貌会好啊，会庄严？你自己去想想，忍辱的反面是什么？就是嗔啊，发脾气啊，骂人啊，没有办法 control 自己的 temper 啊，然后这个恨朋友啊，或者恨家人啊，反正这所有一切跟仇恨、跟生气、跟发脾气有关的，都会让你的面部变成狰狞。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只要是骂一个人啊，就是火烧功德林。你以前做的再多的好事都没用啊，一把火就烧光了。在我们人在仇恨的时候，在愤怒的时候，那个脸是非常狰狞的。所以绝对不可能相貌庄严，所以长期修持这个修忍辱啊，你所得到的果报就是庄严的相貌。再来呢，精进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其勤修一切功德众生来生其国啊。这个精进代表人物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你精进之后，你所成就的这个净土，来到你的净土的都就是这一些平常修行非常精进的众生。哦，那么再来呢，禅定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摄心不乱众生来生其国。哦，禅定你所吸引到的或跟你感应道交的就是这些摄心不乱的众生。那么六度的最后呢，是智慧是菩萨净土。菩萨 成佛时正定众生来生其国。啊，这边应该都蛮简单的，不需要再解释了啊。所以我们讲过了这个前面发心，然后呢要修行六度啊。所以这些啊就是菩萨的净土啊。再来，四无量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其国。 四无量心啊，如果还不清楚的同学，可以回去听《金刚经》的录音啊。我们中间有一堂课讲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这也是菩萨大乘菩萨啊发心的这个大乘修行人所要修行的。再来呢，四摄法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解脱所摄众生来生其国，四摄法。好像我们之前比较少讲这个四摄法，其实也是大乘修行的一个方法啊。你要跟众生结缘呐、啊，你呀、啊、必须要修四摄。那哪四摄？哎，我跟你说，这四摄这四件事情很重要。你别说大乘修行，就算你平常做人处事，最好也能够做到这四件事情。哪四件事情？第一个是布施。啊、哦，布施当然，你看你平常是不是与人结善缘？你当然，你要能够跟大家做 sharing 啊，不管是财富方面的 sharing，或者你给人啊、无畏布施或法布施这些东西，布施是肯定要做的。你要布施才能够跟众生结缘呐、啊，你才能够跟你的朋友也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关系，绝对不能财富。财富就是你所有的资源、财富各方面的东西，包括你的知识啊，各方面的东西，你一定要能够慷慨，能够与人分享，这样才能与人结善缘。那更何况你要修行，肯定是一定要做的。第二个呢，爱语，爱语是什么？就是爱，就是很我那个爱心的爱，语呢，说话，就是你要说啊，好的语言啊，你要。要经常去鼓励你旁边的亲人、亲朋好友，旁边的人说：“哎呀，我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情。”你就要说很好啊，鼓励他，随喜赞叹。啊，有一些人不是，比如说朋友有点好的事情跟你分享，马上说：“哎呀，这算什么？我有知道更好的。”哎，你要是每天这么讲啊，没有人喜欢你啊。所以，做人处事每天也要讲爱语啊。更何况修行，你想要跟众生结缘，也是要讲好的话，尽量鼓励人啊，讲好的话，随喜别人，赞叹别人，这都是很棒的修养。再来呢，利行，利啊，就是利就是利用的利方，利啊，那个行呢，就是行为，也就是说啊，你尽量去帮助身边的人，能够成就他们的善行。他们想要做什么事情，好的事情，你都尽量去帮助他们，能够完成，能够随喜他们。其实这都已经很类似慈悲喜舍啊。最后一个也很重要啊，叫做同事。同啊，就是不是我们讲那个 colleagues 啊，但是是同一个字啊，同。同就是同学的同，事就是事情的事，但是这个同事的意思啊，是说你永远能够有这个能力啊，站在别人的角度跟立场去想事情，哦，能够苦其苦，乐其乐，不要老是用自己的角度想事情，用自己的角度想事情啊，这个路走不开的。哦，你一定要能够有这个能力，从别人的角度来想事情，这个话，这个你们中间的这个对话才能够继续下去啊，你这个路才能够走得远，走得宽。哦，这个四摄法，不但修行要做，其实我们平常待人处事都一定要尽量能提醒自己做到这四件事情，那么你的人缘才会好。人缘好，跟众生结缘，那菩萨你跟众生结缘，你才有办法去度化他们，是不是？那最后你才有办法成就你的净土啊。所以四摄很重要。那么还有呢，方便是菩萨净土啊，哦，菩萨成佛时于一切法。方便无碍众生来生其国，所以你看看啊，我们发心以后啊，是不是有执心，然后有身心，有菩提心，又修六度，然后呢，四无量心，这边又修四摄法之后啊，当然要能够方便。方便是什么？就是能够随顺众生啊，能够度化众生啊，这个叫做逆顺啊，皆方便。这个很重要啊！你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子啊，当你的这个佛国土成就以后，所有在一切法方便无碍的这些众生，也都会来到你的国土。 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吧。我们每次都说，其实不要上太久的课，怕大家太累。那么我们还有一点点还没讲完啊。我们这个下一次啊，我们会把第一品给讲完。第一品啊，其实就是在讲，哎，到底什么是净土啊？我们刚刚讲到一半，那么后面呢，其实须菩提啊，就忽然脑子里面呢就 OS 开了一个小差，说，哎，那如果菩萨心清净啊，这个会到哪里都是净土。哎，那我们这边啊，是释迦牟尼佛管辖的地方，哎，我们是秽土，那到底释迦牟尼佛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搞了一个秽土出来啊？这后面就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对话。所以下一次我们把第一品讲完之后，我们应该可以开始第二品。第二品开始啊，就越来越精彩了，因为维摩诘居士啊，就从第二品开始就出来了。那么今天啊，有一位同学跟我说，他说，哎，老师，我觉得维摩诘这个居士啊，蛮有意思的啊。我说，姐姐，他不是光居士啊，人家是等觉菩萨啊，人家很厉害的，只是我们称他为居士，说因为他没有出家，有的时候说这个维摩诘居士啊，其实事实上他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的意思就是说他下一步就要成佛啦，他的功德跟佛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啊、我们说等觉菩萨跟这个妙觉就是圆正啊，等觉啊是怎么跟妙觉的差别在哪里？等觉啊，跟妙觉啊，一个人啊是进家门，等觉呢是一脚踏入家门，要进家门；妙觉呢，就是那个已经圆正的呢，是一脚踏出家门。哦，两个人在那个门啊，门那边汇合，一个人要进门，一个要出门，儿子要进门，爸爸要出门，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维摩诘居士是大菩萨来的哦，等觉菩萨。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边先休息一下。那么我有跟那个 Marilyn 讲哦，每一次如果行的话，那个他会整理跟我们这一次上课有关的那个维摩诘经变，他会把资料整理出来发到大群，这样子我们也比较有一些这个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会更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这个课程。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回向。好，大家合十，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沉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谢谢大家，晚安。那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见。哦，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同学说，哎，可能上课速度有一点快，那我们再试个两三堂课，因为这堂课比较长，该讲的内容我们会讲。但是可能速度有一点快，所以如果你中间觉得说可能太快，那你就只好回去再听一下录音。但是如果实在太多人跟我说这速度太快的话，那我会稍微再放慢一点，好不好 ？OK， 谢谢大家，下周见，拜拜拜拜。 谢 谢 老 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